在朝鲜颁布土地改革法令纪念日之际，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近日以朝鲜实施土地改革解决土地问题为题上载了文章。文章指出，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的领导下，朝鲜逐渐变成社会主义先进。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解决朝鲜土地问题所建树的业绩，同朝鲜的现实一道永垂不朽。